中西漫片，影视娱乐，光影不言，尽在首轮影月。主持：卵仔。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你哋好啊！咁我哋继续翻嚟首轮影院嘅第一集嘅第二节。好，咁跟住咧，事不宜迟啦，咁应该都唔系好够时间，我希望睇下可唔可以15分钟快啲讲完啦。最佳男主角，好，咁我就即刻讲啦。男主角有五个提名名单，咁包括彭于晏、黄飞鸿之《英雄有梦》、刘青云《暴风雨》、黄渤《亲爱的》、吴彦祖《魔警》同埋刘青云嘅《窃听风云三》。咁又出现咗刘青云，哇！有两套走出嚟，包括系《暴风雨》同埋《窃听风云三》嘅。首先我会由彭于晏嗰边开始讲起啦。第一个 delete 咗佢。点解咁快咁讲呢？因为呢一套戏一嚟彭于晏不是比较突出。只是一个叫做推翻一个帮会的一套故事。你说套戏是不是真的特别吸引呢？又未至于的。第二，如果大家看到黄飞鸿就应该是一个很正气啊，左右有牙刷苏啊、梁宽啊、朱玉荣啊，可能是大家想起可能是赵文卓那只啊，或者李连杰那只黄飞鸿的。咁甚至可能係關德興嗰隻啦，咁但係黃飛鴻呢一個黃飛鴻咧，就完全顛倒曬我哋所睇嘅嘢嘅。咁佢就一個黃飛鴻就加入咗個幫會啦，黑幫嘅幫會啦，咁就為求報仇啦，咁就慢慢攀爬上去嘅。咁但係呢套戲係咪話真係特別吸引好睇咧？唔係嘅。對住另外嗰幾個對手咧，我覺得佢係被睇得一線嘅。咁所以你話呢套戲，是不是真的咁厉害呢？又未至于。你说他彭于晏最出色的一套电影呢，我会说是翻滚吧阿信的，就是讲关于一个体操选手的一个奋斗故事。但是你说彭于晏这套戏的发挥是怎样呢？我觉得是紧紧合格的。始终你说做打是不是真的咁好打呢？又未至于。你睇上年嗰套激戰，我個人認為佢係最接近攞呢個最佳男配角都攞唔到，咁我都有貼佢嘅。但係咧，彭于晏始終都係後生嘅，有個優點就係有個佢後生嘅，機會大把，所以彭于晏呢套就爭緊啲。第二個會西走嘅吳彦祖，正如我第一節講咗啦，吳彦祖呢套魔警係做唔到類似全部嗰種魔性啊，個人嚟講。始終佢係似啱做一啲類似高圓圓同埋古天樂嗰個單身男女嗰啲鑽石王老五嘅角色嚟嘅。你話佢做呢啲咁嘅警察啊，由中變奸啊，係咪真係咁勁咧？又未至於。演技需要再提升，所以魔警唔講啦。反而再講咧，唯獨是會可以同劉青雲一齊爭嘅，就會見到咧。窃听风云，黄渤亲爱的系啦，刘青云嘅窃听风云三同埋暴风雨，个人嚟讲，暴风雨虽然冇睇过，但系就影评人得出嚟嘅 feedback 咧就系比较曳啲嘅，加上咧佢可能同阿黄晓明嗰啲做嘅戏咧不是太配合，咁呢套又系一套合拍片嚟嘅，咁所以咧即系你唔好话我成日话冲住合拍片就系合拍片。合拍片不是说一定差，但是合拍片呢怎么都是成日都讲的了，很大机会做到呢左右不是人，除非你真的拍一些真的中港融合的片啦，所以呢暴风雨这套戏差一点，反而呢刘青云的摄影风云三会提高一线点。黄渤的亲爱的都是刚才都讲过，亲爱的呢赵薇的戏是很厉害的。黄渤呢个咧都同期嗰啲徐峥啊，即系呢啲咁嘅角色嘅人咧，都系一齐上嘅。这个演员咧，喺电视界系已经好享负盛名噶啦，喺影视界都越嚟越都好厉害啊，甚至乎我觉得佢系同黄晓明同 level 嘅。呢套戏佢做得非常之出色嘅，佢做爸爸嗰种揾仔啊。甚至是去查考究竟我的仔的下落啊，他是做得比较淋漓尽致的。 所以我覺得親愛的係絕對係有機會嘅。對面仲有個劉青雲嘅《竊聽風雲三》。我個人嚟講，《竊聽風雲三》咧，劉青雲做呢、這個叫做奸嘅角色啦，做得係非常之好嘅，因為佢真係劉青雲嘅戲路咧，你話佢係咪真係咁廣闊咧？又未去到，但係你話佢做到一啲大癲大奸嗰啲咧，我又覺得佢做得到，昂直嘅鐘啊，佢都做到嘅。如果你話 compare 翻佢嗰另一套《暴風雨》嚟講咧，《竊聽風雲三》嘅機會一定係高過《暴風雨》嘅。另外，《竊聽風雲三》咧同一二集咧，劉青雲喺三集嘅發揮都非常之出色。記住啊，一二三冇關聯嘅，但係佢哋三集發揮得好出色。咁我覺得劉青雲係如果係對即係面對住呢只對手咧，係絕對有機會突圍嘅。所以咧。個人嚟講，黃渤同劉青雲係比較突出啲嘅。反而咧係劉青雲，我哋撐本土啦，撐香港，撐香港啊！咁就劉青雲嘅《竊聽風雲三》咧，係嘅機會比較高啲嘅。好啦，咁我講埋最佳男配角啦。其實應該講男配角先講男主角，咁就唔緊要啦。咁我哋都繼續睇埋啦。最佳男配角，咁就見到有一紮啦，又有一紮人啦。睇睇先。王宝强一个人的武林，林雪、洪 Van、吴孟达、香港仔、方中信、曾江、窃听风云三，第一个西走嘅应该系王宝强一个人的武林。唔知有冇人睇过王宝强做嘅戏？王宝强好适合做一啲傻更更嘅角色，但系一个人嘅武林咧，佢系同甄子丹咧做对手戏嘅，佢又系啲武功好高强嘅人扮一个。但係佢真係一個好高有功夫底子嘅人，因為佢係和尚嚟，係咪叫和尚咧？出家人啦，叫做係咪咧？出家人啦，即係有個法號嘅。佢做嘅戲路咧，都係傻傻更更啊，即係好忠直嘅，戇居居嘅。由佢中國其中一套禁片盲井啊，佢做一個。即系想揾工嘅做矿工嘅一个小朋友啦，争啲俾人陷害嘅。咁呢套戏我觉得佢昂值得嚟好好睇嘅。到佢真系出到嗰套《天下无贼》啊，甚至乎打后佢同阿徐峥拍嗰个《人在囧途》啊，后边好多唔同嘅戏嘅，佢都越嚟越站稳呢个一线嘅明星嘅位嘅。不过一个人嘅武林打啫。如果打得到啊，甄子丹都攞到最佳男主角啦，系咪先？即系凭阿叶问啊，即系一个人嘅武林咧，好少角色系凭打交咧系攞到最佳男女主角啊、男女配角嘅。咁所以王宝强呢套戏发挥唔系咁高，所以我会 delete 咗佢先嘅。第二个吴孟达香港仔，吴孟达睇个名啦，如果你话评委要我睇名啦。佢真系做得好好嘅，即系平时佢系做足导演俾佢嘅嘢。但系你话香港仔，彭浩翔啦，呢套系彭浩翔做导演嘅。个人认为，彭导系嘥咗吴孟达呢个角色嘅。咁佢做一个水上人，转行做一个南无佬嘅一个角色啦。咁啊，佢又同阿吴嘉丽有一个感情伏线嘅。但系个人嚟讲，佢同即系。楊千嬅啊、曾志偉啊，即係嗰啲演員咧，我個人嚟講，佢係有啲格格不入嘅，即係甚至乎古天樂、梁咏琪啦。咁點解咁講咧？吳孟達始終都係闊別咗香港影壇一段日子啦。翻翻嚟咧，都係我覺得係仲要需要有一兩套戲去磨練，即係你冇話老經驗就話唔需要磨練嘅。即係可能要適應翻依家香港嗰種拍片咯，即係你唔似以前佢做緊嗰啲咩賭俠、賭聖啊，甚至同周星馳拍過一系列嘅戲咁嘅戲路啦，加上佢身體都比較弱啊，所以你見到佢做嘅戲，做呢套戲，甚至乎佢有份做嘅《竊聽風雲三》，都係比較就住嘅，即係呢個係我個人觀感睇啦。咁所以吳孟達嘅香港仔呢套戲，我覺得彭導係嘥咗佢嘅，即係我唔係話香港仔唔好睇，但係發揮唔係好夠咯，所以我就覺得吳孟達呢套就比較低啲嘅。好，反而咧兩個竊聽風雲，我個人講係兩個竊聽風雲鬥林雪嘅， 方中信，咁就《窃听风云三》，做一个类似上海仔咁样，因为佢立到成个嗰啲咩头啊，嗰啲 Beatles 嗰啲头啦，即系上海仔嗰啲头啦，平头装啊，剪到成个盖咁样啦吓。但系佢做戏好得，几好睇嘅。方中信都系一个香港不可多得嘅一个中流砥柱嚟嘅。但系咧，我怕咧，方中信同曾江，即系美元发财嘅曾江咧。兩個會撞啊，即係撞評委嘅票啊。所以咧呢兩個我覺得稱高少少嘅，但係會即係根據翻咁樣走出嚟結果咧，兩個可能會撞，即係曾江都好戲嘅。咁林雪咯，嚇點解林雪咧？大家可能會諗啊，點解林雪呢個人好少攞金像獎嘅噃？即係金紫荊獎就攞過啦，即係 PTU 攞過啦。印象中好似林雪有冇攞過最佳男配角呢？咁我一路講一路睇啦。咁就咧見到佢，我個人認為啊，林雪喺呢套戲咧做小巴司機嘅，佢係最能夠活現到咧呢一個原著最活生生嘅角色。即係點解咧？林雪如果有睇《紅 van》嘅朋友咧。佢係做得比較荒誕得嚟咧，係搞笑嘅。我覺得最深刻就係有一次佢拎啲油啦，由大埔墟咁行翻去攞油站攞油啦，又或者係攞呢個攞油跟住入小巴，又或者佢係由咩由大埔行落去，一個人都冇喺度跳舞啊，喺度蹬下蹬下，係感覺上咧係好好笑嘅。再加上佢。揸住把刀喺度斬啊！李蔡心啊，李蔡心揸住把菜刀斬李燦心，係啦，呢個都係比較得意啲嘅。咁所以林雪喺呢套戲嘅發揮咧，我覺得導演係絕對尊重佢，即係阿陳哥絕對尊重佢嘅，即係做到嘅。仲要咧，如果有朋友心水清咧，你會發現佢揸車嗰個感覺咧係比較得意啲嘅。其實咧，我都話埋俾你聽啦。原來有一次訪問就話林雪是不識揸車的，咁點解佢好似做到好似識揸車咧？咁呢個都要全靠啊陳果嘅功勞啦，即係做到好似佢真係識揸車咁樣。所以大家都睇聯，如果係即係紅 van 多數係彈多啲啦，贊就少啲。但係如果你話真係睇戲咧，各有特色。即係你啱啱講話韋英雄啊，甚至係林雪啊。我覺得佢係有機會同阿韋英雄雙雙攜手攞最佳男女配角嘅。好，咁呢度我就好暫時講到呢度先。好，男配角嗰度暫時講到呢度。好啦，仲有兩分半鐘，好快講埋最佳電影啦。係咪最佳電影啊？係最佳電影。好，事不宜遲，講埋佢先。咁就提名名單咧，就包括呢一個《紅 van》、香港仔、黃金時代、親愛的竊聽風雲三。最佳電影呢啲咧都係有陣時係輸，即係按太公分豬肉咧，佢應該係輸咗一啲主要獎項，可能係當係一個安慰獎嚟嘅。咁個人嚟講咧，今年嗰、那個勢均力敵啊，咁我就個人認為咧，黃金時代會係許鞍華攞最佳導演嘅，所以佢最佳電影我覺得佢唔會攞。那人凌晨攞咗男女配角咧，按分豬肉啊，分咗之後冇咗。《竊聽風雲三》，我覺得劉青雲有機會攞影帝嘅，又或者親愛的最佳攞咗呢個有機會啊，男女主角都攞嘅，即係趙薇、黃渤。咁所以咧，七除八查咧，即係個人認為啊，係香港仔有機會攞到最佳電影嘅。因為今年咧又都係啦，合拍對本土啊，本土純本土片咧，驟眼睇咧就見到係《紅 van》同《香港仔》嘅。《竊聽風雲》有周迅啦，咁就係有啲合拍啦，咁甚至乎《黃金時代》同埋《親愛的》咧係內地片嚟嘅，咁所以個人嚟講咧，歸於本土化，個人嚟講咧就應該係香港仔會比較出色啲嘅，咁所以個人嚟講咧，香港仔啦，我真係按太公分豬肉，因為我覺得五部戲實在太接近啦，所以我個人嚟講咧就應該係香港仔先嘅。OK， 咁就係咁多，咁睇下個時間先，14分32秒啦，都差唔多15分鐘。好，咁今集嘅時間咧，我就講得比較急啊！ 如果覺得各位網友、各位聽眾有咩特別意見嘅，歡迎歡迎，絕對歡迎上嚟 Facebook、YouTube 或者喺通識樓嘅 Fan Page 上嚟同我溝通嘅。好，節目時間差唔多，希望咧第二集可以做到一個禮拜一集，唔知係 Part Two 定第二集啦呢、這個。好，我係卵仔，多謝大家收聽呢個節目，再見。中西漫片、影視娛樂、光影不二，盡在首輪影院。主持：卵仔。